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啊，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那么在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经常呢会请大家给我们一些反馈，比如说如果您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找到了心仪的伴侣，目前到一个什么状况，是成了，是结婚了，还是 没小孩了 总而言之吧，希望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快乐啊。当然呢，如果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呢，也希望给我们一个反馈，以便呢我们及时跟大家的沟通和交流。 对， 那这两天呢，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听众给我们发来的反馈信息，他呢是好心帮朋友家的女儿来征婚。他这个信息呢是这样写的， 就说我呀看到了咱们帮帮团平台上啊发的这个征婚信息，就是我们订阅号里面啊，他呢就直接转给了朋友家的一个女孩，女孩的亲人呢就按照这个我们信息里显示的电话打了过去啊，过去以后呢是那位男士的母亲接听的，可是跟母亲聊了两句以后发现呀，哎呦不是那么回事，职业年龄身高都跟这个信息发布上的不相符啊，这个原来是说做这个工作的，结果实际上一看呢是做那个工作的，啊，平台上写着呢是81年出生的，结果妈妈一问呢又说是83年生的，而且说这些还好，他有些事情啊他自己心里头有标准，可是信息里头他没公布，信息里头没说对女方的身高有要求，结果电话一联系啊，告诉说我们儿子不找1米7以下的，可是你信息里头没说呀，我们这姑娘1米68，就差2厘米，你说你就不跟人家聊了。 嗯，总而言之呢，就是实际上在平台上登出的信息呢和他本人的不是特别相符啊。 对， 感觉呢这事儿办得挺别扭的，因为毕竟是帮别人办事儿嘛，又是一个相亲的好事儿，弄得很尴尬啊，觉得心里有点不太舒服。因为之前呢也有听众朋友们反映过类似的情况。 对， 主要问题呢就是实际的信息和登出来的信息呢是有差别的。 对， 当然有些人可能差别不大啊，有的呢则像这位说的似的大相径庭。 嗯， 那对于这个事情呢，首先我们感谢您对于我们的反馈啊。 对， 另外呢也是一再跟大家讲，这里呢毕竟是一个公众的平台，而且我们是一个非常公益的节目，我们只是一档为大家相亲提供平台的节目，所以呢我们没有办法去逐一核实每个人的信息是否完全属实，而且作为一个为大众提供服务的一个平台一个节目，我们也确实没有资格去一一询问大家的个人信息，因此大家发过来的信息我们基本上都是照本宣科，除了个别我们会在顺序上进行一些调整，但是基本信息像年龄、学历、职业、户籍、婚姻状况、个人情况、对对方的要求， 也就是按照他发的这个实际情况给大家播出去。 对， 其实这事儿啊，大家应该想一下，就即便是有一些收了费的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的平台，他的信息就一定是百分之百准确无误的吗？ 对，也存在着这种信息不符的情况。其实这个问题呢是这样，您可能打了这么一个电话，尤其像您这我特别能理解，您是给朋友家的孩子，您说您挺好心提供一个信息，结果人家拨了以后发现哟，这信息有偏差，那作为您来讲呢肯定这个面子上挺挂不住的啊。但是呢这些事儿我们帮忙团所搭建的这个平台上，这样的情况包括我们平时转让里面个别的人个别的现象也有，但是它不是我们的主流。 对，所有的公众的平台媒体都会有人借此机会会钻空子，这个任何人都没有办法避免。另外呢，我们也只能就是告诫大家啊，像这样的事情呢要自己把握。 对， 如果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或者在其他的平台上碰到了无理之人或者是话不投机的人，那咱们就礼貌道别。 对， 这个事儿完全没有必要往心里去。 哎，是 原本这个征婚呐、相亲呐、包括什么转让东西啊，你不能光看条件，还要看具体的缘分。 对， 而且呢希望大家呢明白一个事儿，就是人归人，我们节目是归我们节目，我们节目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每一位主持人编辑都是衷心的希望能够大家是以诚信为原则，我们一心一意的为大家服务。所以呢如果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跟个人有关的话，您不要对我们的节目产生嫌隙， 也不要对我们帮帮团的这个大家庭，那不是我们节目组这些人，那是我们整个北京城甚至全国各地啊，都有很多热心的朋友。咱们以前节目里面的经常那是连云港的是吧， 还有在国外收听的， 对， 都 有在参加我们的这些爱心活动，这些才是我们的主流。 毕竟很多事情都是个人所为。 对， 我们这里大多数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也称之为帮友，都还是非常友善诚信的。 是， 看那意思呢，应该这事儿已经过去了， 对， 就别太往心里去了。跟您的朋友呢也说一下，祝你们都愉快吧，也希望他们家的孩子呢能够早日找到心仪的伴侣。我们还是本着那个诚信的原则，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共同的维持好我们的节目。否则有一天这样的问题多了，那 就把这板块取消了是吧， 也只能如此了。其实最终损失的是谁呢？ 是还是我们听众我们的帮友的利益。 对，损失的是有需求的人啊。 对，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征婚信息。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呢，如果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征婚交友，请一定按照我们征婚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吧。要真实，要真实，要真实啊。不过相亲这事儿吧，我们其实都有经验，就是他会稍微的粉饰一点点。谈恋爱的时候也都是把特别美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嘛。 对， 但是不要过啊，不要过。 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大家的征婚信息，还是女士优先吧。 好，头一位，这是咱们老北京的一位女士，1997年生人， 这 好小啊， 21岁，您有点太着急了吧。 先站着，先站着啊。 身高1.66米，文静漂亮，性格好，现在呢在多伦多留学，读大三。哦，那这是担心可能就是在国外不太容易找到哈。 嗯，所以我说嘛，这爸妈先站着， 占个位置。 先站着啊。 行，寻觅一位本科以上学历，北京男士，身高在1.78米以上，人品好，善解人意，不抽烟喝酒，最好也在多伦多留学或工作。那您这基本上就是寄希望于人家留学生的爸妈或者是别的亲戚在北京听我们广播， 有 帮着打闲着肯定是有的。 对， 对， 我们之前有过这样的，就是希望两个人能够认识一下，至少在那边呢能够互相的帮衬一下吧，有个伴儿啊。 是，联系电话15313500938，15313500938。 下面这条信息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北京人，86年8月出生，体重48公斤，学历是续的本科，目前是一家国企的职员。女儿性格属于内外兼有，待人真诚，目前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是一个传统的三口之家。对对方的要求，北京男士，年龄学历相当，有稳定的工作，人品要好，脾气要好，诚实勤劳，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家庭和睦。有意者呢请打电话，电话是13718346321，13718346321。怎么理解现在的男孩子勤劳这回事儿呢？ 都挺勤劳的，真的。你这咱们不说什么家里家办一把手吧，但是现在 有吗？ 怎么没有啊，你这旁边都坐着一个。 好 是吧，每个工作岗位上我跟你说，真的要想干出成绩来，其实都离不开勤劳两个字。 在女生来讲啊，勤劳呢有相当一部分呢就是工作岗位上肯定要好好工作啊，你得挣钱养家嘛。另外一方面呢，工作回来之后呢，在家里面 也得 勤劳， 刷碗呀、洗衣服呀、拖地呀， 最好什么都会啊。好吧，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信息啊。 这是替外甥女儿征婚，老北京海淀人，未婚，1982年出生，身高1.67米，体重49公斤。哎呦，这可够瘦的呀，个儿不算矮。不接话了。 你每次都操这个心啊，我都替你操不过来了。好吧， 但是你看人家为什么这个这么健康，就体重这么轻啊，跟人后头说的这爱好是有关系的。本科学历，自由职业者，没有不良嗜好，有车有房，兴趣爱好唱歌、滑雪、旅游、游泳。 嗯， 知道满是跑累的，这是 都是费体力的爱好啊。 对， 行吧。 心仪的他啊，对对方男士的要求，老北京人，年龄呢可以是在1975年到1987年之间出生皆可。 这是有12年的差距哈， 就比自己大7岁或者小5岁他都可以接受。 嗯， 这挺好。嗯，身高1.8米以上，学历大专以上，有稳定工作和收入，没有不良嗜好，车房不限。这不容易啊，男士们听清楚了，人家车房不限啊， 人家自己有。 对呀、啊， 人家有车有房。嗯， 还自由职业，你这 所以一定是嫁给了爱情嘛， 多洒脱啊。 嗯， 未婚或离异均可，离异要求没有小孩，并且呢仅限离异一次啊，这个倒是也可以理解。 好， 就是得是一个你说偶尔遇到一次啊，这种 我们就不解释了。大家都懂的， 老不慎重不行啊。本人微信RSELINA 请注明京城帮帮团。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北京男，84年出生，未婚，本科毕业，身高是1.75米，在国家机关搞技术方面的工作，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自己有房有车，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教养，脾气温和，有责任心，有孝心，有爱心，为人忠诚善良，爱好音乐、汽车、摄影、天文。 哟， 这都是烧钱的事儿哈。嗯， 就一般来说，把天文当一个爱好专门写出来的还真不多。你别说， 不知道耗到什么程度啊。 是， 行。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这样的：北京本地人，年龄在30岁以下，条件好的话呢，也可以放宽要求。未婚，本科以上的学历，身高在1.6米以上，相貌姣好，不胖，身体健康，脾气好，通情达理，有教养，有孝心，有爱心，工作稳定，不经常加班出差的，而且是以结婚为目的的。母亲的微信号码是13810287192，13810 02871792。 你再像在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啊，老师问我你爱好是什么，我会说我爱好天文。现在40岁了，我真一般都不轻易跟人提说我爱好这个。 为什么呢？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就是你说爱好天文这人生活中是什么样的，就这个信息说出去以后跟没说一样。因为大多数人想象当中的天文爱好者和天文爱好者日常的实际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 我们很浅显的以为，就是如果说预报有流星雨的话，就是仰着脖子看星星就已经很爱好了， 回来那就落枕了。你真的爱好天文其实是一件，就像你刚才说的，烧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很苦的一件事情。 需要到专门的地方去专门的等待啊。 对，而且那个环境，尤其你要想这个大气，我们说条件都比较好啊，往往是秋冬季的这个深夜观星效果是特别好的，那个时候那我跟你说真的折磨人。 行吧， 方便面、开水、暖宝宝全都得配齐了。 如果有一天在月黑风高的夜晚、 啊、 您看见有一个人在那儿拿着一个很专业的望远镜、对着天空探索的话，也许他就是你。 也许是我们这位朋友呢。 这事儿你们俩私聊啊。 哎，行，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 老北京男士，未婚，身高1米79，体重70公斤，85年8月生人，是家里的独生子，本科学历，城六区工作，是一位公务员，生长在一个传统家庭，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家住在海淀区的清河附近，有独立住房，爱好看书、徒步、背包旅游，希望对方是85后未婚的北京女孩，身高在1米59以上，专科或以上学历，有稳定的工作，人品好，性格好。联系方式：微信和电话同号18811677187，18811677187。 这是喜欢徒步背包客是吧？ 对。 这苦的怎么都在一块儿呢？ 对，背包不过也分啊，那种短途的啊，我们说这个单日包、双日包还凑合。我是真见过那些跟苦行僧似的那种背包客。身上背的那个书包啊，你知道不是书包，叫什么，人家户外那个旅游包啊，连着什么帐篷啊、睡袋啊、 锅碗瓢盆的哈， 就都在上头，比一个人都高，就那么背着在山里头徒步走。 那是真爱啊。那是真爱、 我曾经真的是在这个国外澳大利亚见到过一次，就我身上就背着一个单日包，就轻轻松松的就进去体验一下，好，就看我后头来了两口子，你知道，两个人都是这么一个大包。我说是他们是打算扎进山里头住个半个月再出来吗？反正您要真选择这样的话，得接受人家的这个生活， 就是一起吧， 一起，对，他得真把这当乐趣才行。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呀，也是北京男孩，89年出生的，未婚，身高1米78，研究生，是一名党员，相貌较好，目前呢在一家金融单位工作，有良好的家庭教养及个人修养，重情重义，对对方的要求是未婚，北京城8区人，身高在1米6以上，相貌周正，大学学历，重情义，勤劳朴实。家长的电话是13031098051，13031098051。 下面这位男士也是北京人，今年35岁，身高1米7，体重140斤，本科学历，有车有房，工作稳定，为人踏实稳重，重情感。对对方的要求，年龄在35岁以下，高中以上学历，身高在1米58以上，性格温和，善解人意，别太胖，身体健康，最好呢是在北京、河北周边的也可以考虑。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z4917-73507 z4917-73507。 女，82年十月份出生，身高1米6，未婚，学历本科，是一名优秀教师，在二环边有独立住房，是家中的独生子女，喜欢弹钢琴、游泳、瑜伽、看书，本人能动能静，聪明智慧，善良漂亮，气质佳。形容自己姑娘的啊。对对方的要求是33到39岁的，身高在1米7以上，北京户口，本科以上学历，不抽烟，智慧型的男士。13691448539，13691448539，写的是王先生啊，估计是可能是父亲啊， 应该是家长。对，再来看看下面这位女士，河北承德人，1990年生人，未婚，身高1米6，体重60公斤，本科学历，目前呢在一家私立医院上班，性格开朗随和，孝顺父母，要求对方身高在1米7以上， 1985年到90年之间生人皆可，身体健康，未婚，工作稳定，最好是北京人或者承德人，有住房。加了这么一句，他说如果您是外贸协会的，那就别联系了，因为我长得就是一个大众脸儿啊，不符合条件的加了您也没意思，别耽误时间。联系方式是微信号734-622-081，734-622-081。 大众脸怎么去理解呢？ 就是可能觉得是长得平常一些呗，就不是那种让人眼前一亮的。哦、但其实 什么呀？但其实，在外国人眼里， 对， 我们都长得一样，就跟我们看外国人也都长得差不多是一样的。 谁不是大众脸？只要我们还是普通的大众，我们都是大众脸。 好吧，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北京西城人，84年出生，大专学历，未婚，身高1.6米，性格内向，爱好电影音乐，在邮政速递工作。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男士，82年到84年之间出生的，性格随和，未婚，身高在1.7米以上，有责任心，有稳定工作，踏实，有独立住房。微信号码呢是5819-2284，5819-2284。 下面呢，这是家长为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女儿是北京通州人，家里的独生女，父母都已经退休了，有保障。女儿呢是1984年生人，未婚，本科学历，从事的是财务工作，身高1.65米，体重150斤。想寻觅一位80年到86年之间出生，身高在1.75米以上，有正式工作，有独立住房，父母有医保的未婚男士为伴。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581981434，13581981434。 下面是为亲戚家的女孩征婚，北京女，90年出生，身高1.61米，体重52公斤，肤白貌美，性格安静、诚实、善良，本科毕业，在央企工作，月薪1万元，有房有车，短婚未育。啊，这90年的。就已经是离异的了哈。 对， 确实啊，前两天我还刚刚看到一个调查呢，就是目前的这个离婚率还是在逐年上涨，而且就是老年朋友的离婚数量也是呈逐年上涨的一个趋势。 对，老年朋友我觉得呢是随着我们现在我们各种你说的这种知识的普及啊，让大家的这种心理上其实也做了一个调试， 观念， 哎，对， 观念都有更新了嘛。 过去可能会觉得说离婚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啊，或者说觉得都已经一辈子最年轻最好的这时候20-30年都这么过来了，干嘛现在还这样？但是现在的老年人已经不这么想了。 还有就是很多孩子也支持父母，如果你们真的没有感情了，与其在这耗着， 对， 不如各自去过各自的愉快的晚年生活。 对，我们身边很多时候其实尤其有时候家长有小孩啊，基于孩子的这个影响啊，会担心他说是不是没办法接受爸爸妈妈离婚这么一个事情啊。但其实现在的孩子也已经很早的就接受很多方面的这些知识，恰恰是孩子们的这种支持啊，帮助父母有时候往前走了这样的一步。 关键是这一波现在已经都长大成人了， 对， 父母也没有什么太多顾虑了哈。 是，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百年和好。 没错。 好，我们继续回到刚才这条征婚信息啊。这个90年出生的女孩呢，她的父母是在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28到35岁之间，身高在1.7米以上，学历本科级以上，北京户口，有独立住房，工作稳定，收入相当，人品好，诚实善良，性格温和。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男士，他说最好呢是离异没有孩子的。电话是13436300267，13436300267。 好，我们下面来看今天上半时段的最后一条征婚信息。这是一位山东姑娘，但是呢在北京工作已经有15年了，1982年生人，有房，婚姻状况呢是离异，带着一个女儿生活，身高1.6米，体重50公斤，身心健康，品行端庄，性格随和，有上进心，重感情。想寻觅一位年龄在36岁到40岁之间，身高在1.7米以上，中等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在北京有独立住房，身心健康，有责任感，没有不良嗜好的有缘男士，共同经营一个美好的家庭。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8310811808，18310811808。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有在近一年内结婚的计划，你还挺着急啊。正规大学毕业，有稳定的工作，最好是京津冀或者山东人。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94738727 94738727。 下面这位北京男士呢，说自己住在西城，是80年的，身高1.81米，学历是专科，目前在企业单位工作，有独立住房。本人外貌阳光，身体健康，性情温和，成熟稳重，孝顺父母，性格属内外兼修，偏外向比较多，主要呢还是分人。对于对方的要求是这样的啊，首先是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身高在1.6米到1.7米之间，年龄是78年到90年之间的，这个差着12岁啊，也是差着12岁的哈。 对， 希望对方性格开朗、温柔、随和，性格能够合得来、聊得来、善解人意。微信号码是15110029937，15110029937。 下面这位男士是北京人，1983年生人，身高1.76米，体重70公斤，未婚，在社区工作。人很孝顺，喜欢读书、运动、旅游，想找个北京女孩，孝顺、正直、顾家。电话呢是母亲留的，18810821892。 嗯，下面这位男士的信息啊，写的挺简单的啊，但是呢，挺好玩的。 嗯， 他那个网名就特别逗，我印象特别深。他的网名叫“哥们儿凭实力，单身咋的了？” 哦， 嗯，这是他的网名啊。 啊， 他说：“你好，能帮我发布找对象的信息吗？”能，谢谢，不客气。1994年出生，男，河北邯郸人，目前在北京上班，做的是库房管理的工作，在老家有房。对对方的要求就一句话啊， 嗯， 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女士。微信号码是15131061994。15131061994。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母亲替女儿发布的征婚信息。北京女孩，1985年9月生人，身高1.67米，统招本科学历，在国企里从事管理工作，是一位工程师，收入在1万元左右。要求男方年龄在38岁以内，身高在1.75米以上，本科以上学历，诚实重感情，有上进心，有担当，有独立住房。母亲的电话是13391630641，13391630641。 女，88年6月份出生，身高1.7米，未婚，本科学历，是山西太原人。目前呢在北京工作，从事的是音乐版权和经济方面的工作。 嗯，经纪人哈。 嗯，这经纪人得看是什么人的经纪人。 不见得只有明星的经纪人这一种啊。 反正要是跟明星天天打交道的话，也够累的啊，心累，人也累啊。 对。 本人端庄漂亮，高挑，诚实善良，勤奋上进。对对方的要求是在北京有稳定的工作，真诚靠谱，有责任有担当，条件相当。家长的微信号码是13485334967，13485334967。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北京人，职业是教师，身高1.66米，体重120斤，1974年生人，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爱好是看书、旅游，性格很好，想寻觅一位有稳定工作、年龄相差在3岁之内、没有不良嗜好、踏实可靠、身体健康的男士，身边最好没有子女，因为婚后呢还想再要个孩子，其他就都随缘了。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23054295222，23054295222。 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女士啊，她是1985年出生的，今年33岁。是老北京人，家中的独生女，目前住在回龙观，身高1.69米，体重120斤，大学本科学历，党员，目前在外企搞设计工作，月收入有1万元以上。本人气质高雅，孝敬父母，喜欢绘画、英语、旅游，性格内外兼有。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男士，身高在1.75米以上，体重适中，本科以上的学历，收入相当，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有独立住房。电话是13426450645，13426450645，这也是家长的电话。 嗯，下面这条信息呢，是一位 自称啊住在北京城北郊区的女士，其实您不如直接说出来您是哪个区的，你这个能够目标更精准一些啊。今年36岁，身高1米63，体重55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孩归对方抚养，是一位成熟稳重、性格内外兼修、有时还有些调皮的人。自己这么评价自己不太多见是吧，有些调皮。想找一位真心想成家、有责任心、人品好、有稳定工作、户籍不限、最好也在城北居住的男士为伴，其他都随缘。联系电话呢是18203135774，18203135774。 嗯，可以调皮，但是不能皮。好， 皮一般咱们都形容男孩，女士一般不用皮。 可是你不知道，现在的好多小女生啊，就是也挺皮的。 谁说我不知道？我知道，我见过。 尤其是那个小学阶段， 是、 好多那个老师都觉得哇，现在的女孩怎么这么皮，比男生还能折腾。 就把那个班里的男生欺负的呀。 反正就是这样，就是女生要汉子起来真的是男生也 hold 不住的， 没错。 但是男生要真是那什么起来的话，女生急也没用 啊。对对对， 这就是性格哈。 牛皮糖是吧，你是说不好意思说出来。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她是河北人，91年出生，身高1米61，专科学历，是一位个体工作者，爱好唱歌旅游，性格开朗活泼，易静易动，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1米7以上，年龄26到35岁之间，工作稳定，人品好。QQ 号码是12281858870，QQ 号码是12281858870。 下面这位男士，1978年9月生人，北京东城区人，未婚，身高1米65，体重110斤，本科学历，从事的呢是财务工作。不抽烟不喝酒，生活简朴，性格内外兼有，为人真诚，会过日子不张扬，在北二环有自己的独立住房（括弧楼房），没有贷款，父母呢都已经从国企退休了，身体健康，都有退休金和医保，择偶要求未婚，身体健康，能踏实过日子，真心想成家，婚后想生小孩的女士，年龄呢小自己8岁以内最好，户籍不限。电话是13522795906，13522795906。 下面这位征婚的男士今年40岁，身高1米76，体重80公斤，是河北人，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女儿归对方，目前在北京呢从事的是餐饮行业，月收入在6000，反正不抽烟，喝少量啤酒，很爱干净，喜欢运动，希望能够找到有缘的你，开心携手后半生。微信号码呢是18311365163，18311365163。 下面这位男士是北京人，1974年生人，未婚，身高1米8，体重70公斤，在朝阳区东四环到东五环之间居住。 那附近就没有一个什么比较明显的啊建筑物吗？ 这实在是啊，就是东四环到东五环地儿大了，您要在这附近居住，容易理解成土地爷打油费。曾经多年在国外生活，从事的是旅游方面的工作，性格随和，爱好比较广泛，有经济型的房及车，希望对方最好呢也是北京籍的女士，未婚或者离异未育都可以，身高在1米6到1米7之间，身材匀称，性格随和，最好家住在朝阳区，这样呢交往方便一些。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我实在拼不出来您这个话应该怎么念，我就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说了啊， JORGELICHONG JORGELICHONG。 好，男，73年出生，身高1米8，体重78公斤，婚姻状况是离异，女儿呢是对方带着，学历是中专，是一名国企的司机，没有烟酒嗜好，有运动习惯，经济有住房，对对方的要求是户籍不限，身体健康，品貌端正，微信号码是15810298759，15810298759。 下面这位男士呢也是北京人，婚姻状况是离异，1959年生人，以前呢是当兵的，后来转业以后呢从事业单位里退休，孩子现在已经工作结婚独立了，我一个人生活，有独立住房， 身高1.74米，体重是80公斤，爱生活，懂生活，想寻觅一位志同道合、知冷知热、有眼缘、感觉爱生活、能踏实过日子的女士。希望呢也是北京人，年纪相当或者稍大一点都没关系，有眼缘，同样也是热爱生活的啊。有意者呢可以联系微信号 A1581071527 A1581071527。 嗯，从这儿往下啊都是50几岁的男士女士了啊。 嗯， 下面是一位朋友为好友征婚，男，50岁，身高1.75米，体重65公斤，婚姻状况离异，来北京自营多年，那也就是说不是北京人啊， 对， 但是也没有写是哪里人。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找一位五官端正、作风正派、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希望有缘能够千里来相会。下午6点之后再联系，电话是153114801521153114801。估计可能就是上班的时候点儿不太方便吧。 对，自营呢，肯定很多事儿都需要张罗的哈。下面这位男士呢，是1956年生人，没有介绍自己的任何其他信息，只是说了希望对方啊年纪在60岁以下，人品好，有责任心，文静善良，最好是北京人。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1364109398313641093983，特别注明啊、微信联系，不要打电话。 好，这就是稍微上了一点年纪的人和年轻人之间征婚，就从这个信息当中哈，我们就能够捕捉到很多很多的不一样啊。 没错， 好像都是不太愿意多说，就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私聊。 哎，对。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他是62岁，北京人，朝阳区，身高1.73米，体重73公斤，独住，婚姻状况是离异，是一名工人，目前已经退休了。 嗯， 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北京籍，城六区人，年龄在58岁以下，身高1.6米以上。微信号码是13717763439，13717763439。 下面这位男士呢，今年61岁，北京人，身高1.68米，婚姻状况是离异，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成家了，没有不良嗜好，大专学历。从事过营销、广告、公关等等工作，喜欢旅行、文学、音乐、创意策划等等，想寻觅一位60岁以下、身高在1.6米左右、没有子女、没有不良嗜好的女士为伴，自己创业者优先。哎呦，60岁左右自己创业的，那真的挺有勇气的 啊。也可能就是说是自己创业的，一直创业到现在嘛， 有过创业经历的是吧？ 对对对。 共同语言多一些。 你想啊，他本人从事的工作就是营销嘛，广告这一类的，又喜欢创意策划。 嗯， 行吧，您当务之急就是给自己先创意创意，先策划策划啊， 好点的文案啊。 好吧， 这位朋友的电话啊，13521829564，13521829564。 下面这位男士呢是北京人，今年61岁，婚姻状况离异，身高1.75米，体重139斤。是一名退休工人，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就是重感情、性格好，北京女士。电话是13263157502，13263157502。感觉好像这个上了点年纪之后就是没有什么要求了似的，但其实呢你要真一聊的话吧，要求也不少哈。 对， 所以就是大家基本的要求还是要写一下，就跟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了，你说你没要求，结果打电话一问，这个也不成，那个也不成，挑三拣四啊，就是最好还是多少写上一点，尤其是一些特殊要求啊。 对，把话说的前头，咱不说丑话，丑话好话咱都说的前头，这样的话其实能够更加的精准，有的放矢。下面这条信息来自一位北京女士，今年53岁，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65米，体重130斤，善良孝顺，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北京户籍的男士，有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性格开朗乐观阳光，以结婚为目的，年龄呢在60岁以内都可以，留意者微信18511002451，18511002451。 帮朋友征婚，女，62年出生，离异，北京人，身高1.62米，体重120斤，善良孝顺10大体，本人有社保，没有负担， 对于对方的要求是没有不良嗜好，以结婚为目的的，性格开朗乐观阳光的男士，年龄相差不超过8岁左右。微信号码是18710285578，18710285578。 下面这位女士呢，也是北京人，今年56岁了，已经离异多年，在企业里呢从事综合管理工作，不过呢现在已经退休了，有一个女儿，已经结婚。本人喜欢听音乐、听歌曲、散散步、旅旅游、泡泡温泉，一句话就是对生活充满阳光、乐观还善良，身体很健康。希望对方男士也是北京人，乐观豁达大度，身心健康，有退休费，有医保，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爱干净，高矮不限，但是不能胖啊，喜欢瘦点的。这个要求很具体，挺好，其实 对，就是很实际嘛。 对，而且专门说了啊，京郊也可以，本人喜欢田园生活。您看看，这虽然是北京人，又是在企业里头工作，真的退休以后了，其实挺渴望跟着自己的内心到这种我们说野趣里面啊， 原生态， 没错， 回归大自然嘛。 是， 其实在众多的信息当中，今天这条这位阿姨所写的应该算是很不错的一条了。 对，嗯，是，希望有缘的朋友联系他吧，手机微信同号18211084012，18211084012。 虽然只是一则征婚信息啊，但是其实呢，从字里行间当中真的能够捕捉到很多很多的信息，包括这个人的为人处事、性格甚至品格，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个。 哎，你要这么说不认真，对这些事儿也马马虎虎的，真的有可能错过的是属于您自己的最美满的那段姻缘。 嗯，认真的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会很用心很上心， 是， 不认真的话我估计他可能就是那种很大条的人啊。嗯，这也是性格所为吧。 哎，这位女士，这阿姨，我送您一首诗吧。 好啊， 陶渊明的，您不是喜欢田园生活吗？ 采菊东篱下。 那就不够 啊。不行，这个有点太大众了是吧。 也挺好，就是、啊，京郊嘛，喜欢田园生活，如果能够去过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这个日子当然很好。如果说最后还是一个城区里的人跟您联系了，您就换一个心态，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而心远地自偏。我是说前头这几句， 大隐于市小隐于野吗？ 哎，对对对，同一首诗啊，同一个意思。嗯， 好，我们今天的课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来说一下这位女士的电话啊，她的微信号码是18211084012，请注明京城帮帮团，18211084012。 来看今天的最后一条征婚信息，北京女士，今年66岁，婚姻状况是丧偶，身高1.63米，从事的是财务工作，不过呢已经退休了，身体健康，但是现在呢，这就是我们说这好的财务师会计师都这样啊，退休以后又被返聘或者是去找一些兼职工作， 更忙， 是 挣得更多。 哎，还真是，我跟你说，现在仍然在做兼职工作，大学学历，有稳定收入，有独立住房，有车，温柔善良，知书达理，大度正直，真诚，喜欢音乐，出生在书香门第，貌美气质佳，相貌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有一个儿子已经独立了，也有独立住房，想寻觅一位年长自己5岁左右，志同道合，有共同语言，身体健康，有独立住房，没有不良嗜好，条件相近的优秀男士为伴。联系电话是18510006583，18510006583。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若非狠下心，那什么像你，像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两忘曾经里不怨你，心中有心与我是双赢， 心中交谈。 说来 你做成我的浪漫 梦的美长，你拉我的手绣一件孤单 丝绸对了， 说用来去 开始预售了，今年的花样更多，什么组战队 PK 可以获得积分，多少积分可以兑换多少现金，哎呀，反正这个套路是越来越深了，我感觉我要回农村了。 我身边的好多朋友呢，对于双十一啊，其实已经无感了， 哦， 比平时便宜不了多少钱，但是啊，你会经历各种算账啊，怎么买最划算，然后呢，还要经历各种的网络瘫痪，付款困难，这不就是典型的有钱花不出去吗？ 是啊，哪像咱们的活动啊，真的是直接就给大家明明白白的实惠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应该说是最近活动当中的明星了，不少朋友买了一箱之后呢会继续打电话复购。 好，再来重复一下本次的核桃价格，一箱是5斤，简化了包装，还带着一个核桃夹，不需要300-400，只要199。 是的，4007-106108 4007-106108，这是唯一的订购咨询热线。秋冬吃坚果，很多家庭都有这个习惯，两三颗核桃往豆浆机里面一放，再搭上两三颗红枣，一把黄豆，几颗花生，立马就有一杯营养满满口感醇香的早餐饮品了。 是， 做菜的时候七芹百合核桃仁，或者是琥珀核桃、豆花核桃，都是精致的小菜。 而且呢，核桃特别有营养价值，所以呢，想要的朋友都可以来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箱5斤正宗的新疆阿克苏纸皮核桃，现在只要199，每斤划下来39.8。4007-1061084007-106108。9154的一位朋友就说了，我上次买了一箱啊，周末孩子来吃饭，给他们带回去了一些，今天呢再订一组。还有1205的一位董女士说是给爸妈买的，185的纸皮核桃虽然贵，但是出人率高，核桃的品质好，只是没有想到你们今天跟市面上普通核桃差不多的价格，太惊喜了。 是啊，这样的价格39.8，您今天能够买到的可是新疆阿克苏的纸皮核桃。 对， 机会真的是我们的采购部数次出差多番谈判磨破了嘴皮子用量换来的价格。所以啊，也请大家一定要把握住难得的机会，都千万别错过我们的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199块钱一组5斤，就是咱们平常带孩子去玩个游乐场吃个洋快餐的钱，或者是呢换季之后买双鞋的钱，平时咱们买包烟啊，吃个下午茶，今天呢却可以带回家整整5斤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还有最后的20秒钟了，更多的订购信息我们就不一一播报，您就想一想这39.8呀，您自己去买能不能买得到185的纸皮核桃，而且是今年的新核桃，是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如果买不到，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声音有颜色吗？ 这是火红色的声音，因为娇艳的红色代表了蓬勃的青春中国。 声音还有什么颜色？ 我爱这